平安。好，不知道大家刚才看这个短剧有什么感想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圣诞礼拜，那么大家在一起来纪念这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伟大的救世主，我们一起来崇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当我们来纪念、崇拜、赞美他的时候，普天都同庆，一起和我们来赞美他。那么今天我们来纪念的这个故事，就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古老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在当时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向我们述说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就是2000多年以前，正当平安夜，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繁星满天，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声音和大光显现，吓坏了牧羊人啊！所以呢，有个天使就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婴孩。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啊，那就是记号了。”那说完以后，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了天使一起啊。来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地这个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就是世界闻名的，有史以来大家都知道的，叫什么？天使报佳音。那么这个故事到今天，我们如果打开收音机，我们如果在街上啊，在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处处可以听见圣诞的歌曲，处处可以听见圣诞的故事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回首看昔日，一位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看今朝，他竟然成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今天是2011年12月18日，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年日。看昔日，这位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那么看今朝，普天同庆，举世欢腾，大家都乐翻天。那么这位救主，他是一生贫穷，没有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一生卑微，甘心情愿地来服侍别人，他一生平凡，非常的平凡，生长在小城拿撒勒，但是他却是伟大的。他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伟大的、宏伟的救恩。这救恩可以救你脱离罪孽，免去永死；这救恩可以引你进入光明，得到永生；这救恩可以让你充满了希望，勇敢地面向未来；这救恩可以使你一生喜乐，享受平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他是生于贫穷，长于卑贱，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 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过着凡人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忽然间，正当他而立之年，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大声地宣称说：“我是神，我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你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无论你做过什么事情，你只要信我，只要回头，只要是愿意悔改，我都愿意收纳你们做我的儿子。”这个宣称当时震惊了整个的犹太民族，这个宣称更惹恼了当时被称为神学家的领导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他们仔细地观察这个人，越看他越不像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天和罪人以及税吏待在一起，和他们又吃又喝，所以他不像神。有一天，耶稣又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时候呢，罪人、税吏还有普普通通的卑贱的人都来就近耶稣，来听他讲。那法利赛人私下说：“这个人他不是神啊，我们所信仰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不可能违背自己所设立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来找耶稣的事啊，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们，我们好信你或者不信你。耶稣不回答，耶稣呢就说：“我跟你们讲一个比喻啊，就刚才我们看你的短句。那么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份这个家业给我。’他父亲就把这个产业分给他。那么这个故事呢，大家看啊，他是有两个儿子，刚才我们念了啊，有大的有小的，是小儿子提出来的要求。那么大家想一想，同一位父亲，两个儿子为什么性情这样不同？大儿子又顺服又尽职又尽责又勤劳，小儿子不是，他放荡，他浪费，他不愿负责任。那么他们出生于同样的家庭，也许得到父亲的同样的关爱，为什么一位忠心耿耿，另一位却是品行不端？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其实在今天，同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父亲啊，这个父母，同样的父母，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啊，那么可能是受一样的教育，同样的教育，那个或者是同样的关爱，甚至可能是吃同样的饭，但是有一位坚信、虔诚、忠心、愿意信上帝来服侍上帝，但是另一位呢，恰恰相反，背道而驰。所以我们今天都不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答案，只能够承认自由意志这种严酷的现实。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东， 我可以选择西。所以说我们从两个兄弟当中看见了一个这种悖逆的现象啊，但是我们有谁能够理解这种事情呢？如果大家仔细刚才听见或者读了那个段圣经，小儿子提出问题来以后，圣经没有说父子之间的对话，没有提。那么父亲也有没有到底是劝儿子，或者是让他你重新考虑考虑，这到底你这个选择对不对，或者你不要这样草率，你想一想自己行动的后果，圣经没有提。那么他，我想他可能很可能这样做了，当父亲的啊。那么但是最后没有成功，还是儿子拿到了他那份产业干什么，离开了。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整本圣经的真理，从旧约到新约，说明了一个真理，上帝允许人类有自由选择的意志。这个真理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始终，上帝从来不强迫人。所以说上帝允许人走自己的路，允许人采取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可是我们也许不会想到，我们选择的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我们不会想到。所以我们最近想一想，我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呢？啊，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啊自由选择的意志啊，每一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他想什么你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父亲那看着不听话的儿子啊，预备行囊准备要出家走啊，他可能要问儿子，你打算啊上哪去就业去啊，你有什么设想没有啊？我们不知道儿子怎么回答的，但是肯定儿子的回答令父亲不乐观。所以呢，儿子也许这样想说，我有自己的锦绣前程。但是如果大家看着圣经，这个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的话，你就知道过了不多几日，这个孩子就把一切所有的收拾收拾，往哪去了？往远方去了，也许就不在这个犹太国了，上了别的国家了啊！我让你找不着我。那么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又遇见那地方有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了啊！你看刚才那儿子啊，哎，好几千万没了，打扫卫生不给钱啊。那么于是他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地方人呢说，打发你干嘛去，去放猪，他恨不得拿那个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肯定是主人不让他吃啊，得让猪吃饱，呵呵，不能让人吃。所以说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啊，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什么呢？他说，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过一个故宫吧。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悔改呢？啊，是个什么样的悔改？大家有什么答案没有啊？有三个答案啊。第一，是真诚的悔改；第二，是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改；第三，是因为所做事的结果后果而悔改。那么这三个答案到底是哪一个答案呢？圣经有没有暗示他的答案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浪子一帆风顺，我们就很难以揣测这个故事的结局。也许他找到赚钱的方法，也许他已经赚得财源滚滚啊。那么从经文的记载来看呢，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啊他才来悔改回来了。 那么经文表达了他的心情，说明他真有这种谦卑的心，认识到自己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上帝，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关键词语。所以说他得罪了上帝，他说似乎表现出他的悔改的诚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我再说一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承受自己行为的后果，不能选择退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这种罪的现实啊！你尝到了苦果，你才能认识到现实。我们只有感受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这种痛苦，才能真正的懊悔那些行为的本身，而不是这个后果。那么我们自己又是这样的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有没有后悔过呢？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叫奥尔夫，他写了一部经典之作叫《你再也不能回家乡了》。这个书中就提到了有一个人啊，这个从南方的卑微的一个家乡农村来到了纽约啊，大城市，当上了作家啊。然后的话呢，他当作家的时候呢，他就哎呀想念家乡啊，他说呢，我要回家寻根，但是难以成行，不行，走不了。所以说就有了这部小说的标题叫什么，哎，你再也不能回家乡了。他写这部小说呢，我想就根据这个浪子回头啊故事写的。那么浪子的故事里面，是谁长途跋涉的和父亲团聚啊？是谁呀？儿子啊。但是呢，耶稣讲这个故事之前还讲了两个故事，一个寻找迷失的羊，一个是寻找丢失的那一块钱，对吧？大家想一想，这两个比喻和这个浪子的比喻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比喻和浪子的比喻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你遗失的东西是谁去找的？哎，是那个遗失的主人去找。尤其那块钱，他不会主动给你走回家来，是吧？长腿。那我要去找，但是这个浪子的故事不一样。他是什么？自己自由的选择了回家。因为浪子似乎可能是离开了真道，进入黑暗，他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沦丧的状态，因此他愿意回头。这就是这个比喻和这两个比喻的最大的不同之处。那么在整个的人类历史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上帝经常用一些本来啊看见一些本来有真光却故意离开真光的这些人，自行其道的人啊，把他们带回来。这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他们明知道上帝的良善和慈爱而背道而驰，父亲怎么劝他非走不行啊，但是上帝仍然愿意啊用他的那个慈爱救赎的计划重新和他的儿女们立约，来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这就是上帝的伟大计划。那么那位年轻人曾经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我自由，我成人了，你管不着啊，离开家。他同样用他的自由的选择意志干什么？回到了家。所以上帝从来不强迫人。值得注意的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么他的背景是什么？有谁在听？大家想一想，谁在他那听啊？比喻所带给我们非常感人的信息是耶稣在讲比喻，并没有说 末世要有大审判，末世的厄运，没有这种，而是说天父真诚的愿意关爱每一个沦丧的人，不管他们沦丧的背景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有没有认识一些人，他们从来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心中还有一些东西不愿意放弃啊。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浪子回头是什么，自愿回来的，那么他的父亲没有强迫他，上帝从来不强迫人顺从，他既然没有啊强迫天上的天使变成魔鬼让他们顺从，他没有强迫魔鬼顺从，他也没有强迫他造的亚当夏娃顺服，所以亚当夏娃啊选择了不顺服，他选择不顺服就带来了人类的死亡，他选择不信服不顺服就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灾难，他选择不顺服就是整个地球毁灭的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刚才他于是起来回到家中啊，那么对儿子的认罪父亲什么反应，大家想想啊，父亲怎么反应呢？父亲在接纳儿子之前有没有别的表现？儿子的确向父亲认罪了，可是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啊，父亲几乎听都不听，他大家注意到这个情节了吗？他干什么？他跑过去迎上前，他远远的看见他的儿子，他跑过去，儿子呢在路上背了一路那个台词啊，他说我怎么得罪了天，又得罪你，从此以后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儿子吧，当做一个什么雇工人，下面那话还没说呢啊。所以说呢儿子是跑过去迎向他干什么，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和他亲嘴。认罪是必要的，父亲然后说赶紧的把什么上好的袍子给他拿来穿上，原文上好的袍子就是最好的礼物啊，上好的礼物给他。儿子在贫困中煎熬了多日，大家想一想啊，他回家之前还在喂猪，你想想是吧，哎，饿得又瘦又脏，父亲没有等他去，你先去冲个凉我再给你亲嘴啊，太臭了，但是他没有，他看见他拥抱他啊，他身上原来所穿的，父亲用什么，刚才看用什么，用个崭新的外袍子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遮住他的羞辱。这至少说明父子之间在这个时候已经和好如初了啊！如果我们把上好的袍子看作是基督的义袍的话，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袍，其他一切的东西他都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不需要惧怕了，因为有基督的义袍遮住了我的羞辱啊！这个义袍就是上好的袍子。所以父亲见到他以后并没有说啊，我原来不是告诫过你吗啊，让你不去你非要走不行啊，没说这句话对吧，哎，他没有说这话，他是这里边有他的意思在里边的。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罪人悔改了，你老是揭他老底儿，你原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就不是天父上帝的旨意啊，神不要这样，不让这些罪孽老是摆在他面前，悔改了就是一个义人，悔改了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身上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19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个女作家叫怀艾伦，她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她呢很有意思，她补充了圣经没有提到的生动的细节。她呢在描述父亲迎接 沦落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写道，父亲不愿意让人藐视他儿子狼狈不堪的样子，所以他将自己身上那宽敞贵重的外袍脱下来，裹在了儿子瘦弱的身上。那年轻人便隐气吞声的痛悔的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所以父亲使他紧紧地贴近自己的身旁，把他带进家里面，并不给他要求做仆人的这个机会，因为他毕竟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要拿家里上好的东西来尊荣他，家里的男女仆人也来伺候他。所以父亲对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大家想象一下，父亲要立时干什么呢？他的品格是什么？遮住儿子犯错的羞辱。我们无论是犯了什么罪，如果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一切的罪过他全都赦免，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在得救的问题上，大家注意啊，最后不可能有中立的，在万象更新、善恶之争结束的时候，世界上有两种结局的人，一种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一种就是得到永远的死，永远的刑罚，不会有中立地带。所以说每天我们想象自己啊，是那位浪子呢，还是已经回头了的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能力和恩赐啊，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没有人因为罪孽太重而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和能力啊。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啊，今天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之日，我们重温耶稣基督降生的真谛，我们重温浪子回头的真意，让我们看见，我们非常的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听，有这个机会来唱，有这个机会来表演，让我们感到欣慰。我们似乎看见了前面有一幅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天父上帝正在迎接我们什么回家回头啊！上帝不等我们到家，他马上上前来就迎候我们，说我们的罪孽得到完全的清除。当我们带着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痛悔的时候，他并没有给我们一段考察期，说你到底能不能行，而是立时医治我们，让我们恢复到原来他创造那个完美的人类的地位。所以说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福气。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吗？你愿意真的得到这个福气吗？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当我们看见你为了我们的罪孽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的罪承担一切痛苦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欣慰，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你的宝血底下洗净了。求你借着这个圣诞崇拜，让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你，知道你所要说的要来的信息已经不远了，你必再来，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悔改就晚了。求主给我们一颗 柔软的心，让我们愿意归向你。祝福今天所有来到这个教会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慕道友，所有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你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接下来有儿童主日学要带给我们一些诗歌以及经文，然后像他们已经在后面等得不耐烦了，听到声音，所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 have our Sunday school okay, to present some hymns and scripture readings. 的耶和华耶兰，我要上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大天地的耶和华耶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Verse 2. Every day, O Lord, give you blessing, praising your name forever and ever. 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The names of Jesus are Emmanuel, 以马内利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赦士 Mighty God, 全能的神 Eternal Father, 永在的父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 Messiah, 弥赛亚 Christ, 基督 Savior, 救主 Lord of all, 万有的主 Author of life, 生命的主 Redeemer, 救赎主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 Lion of Judah, 永大的狮子 Beloved Son, 神的爱子 Son of God, 神的儿子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 Son of man, 人子 Holy and righteous, 圣洁公义者 Holy one, 圣者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道路真理生命 Good shepherd, 好牧人 Bread of life, 生命的粮 Word of God, 神之道 Bright morning star, 明亮的晨星 Alpha and Omega Aleph Omega King of Kings 万王之王 Lord of Lords 万主之主 Psalm 145 verse 21 My mouth will give praise to the Lord Let all flesh be blessed in His holy name forever and ever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惟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 厉害！ 我们谢谢儿童主日学各班级的带给我们的诗歌、经文等等之类的。我们也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崇拜的时候，他们这群老师都非常辛苦，在后面在教导这些孩子们。那我们也盼望大家常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很大的牺牲，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的崇拜。OK， 我们现在是一个感恩奉献的时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奉献。那如果你不了解奉献的意义，不要做难，奉献带来的时候传过去。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天使报信》，请诗仙的同工预备。 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神王，地上平安人蒙恩，圣人和好在乡亲，心地上大小吧，声音出天公颂扬，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天与天使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神话，地上平安人蒙恩，圣人和好在乡亲，心地上大小吧，响应诸天共颂扬，乐与天使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乐与天使同宣告，基督生于伯利恒。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奉献，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主耶稣你的基督你的降生，我们真的是普世欢腾。天上的父神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子，让我们的新的生，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主，真的是就像你所说的，幼儿园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主啊，当我们在这里来，普天欢庆主你的诞生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回应的生活。主，让我们的我们一生用我们的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喜爱地上的财富，我们也在追求地上的财富。主啊，当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喜爱这是一切从你而来的源头，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遵循你所给予我们的律例典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奉献现在你的家中，让我们懂得如何去使用，让我们也懂得真的是感恩，因为这是从你而来。主，我们这样子的同心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最后我们来唱平安夜。谢谢。 平安夜，圣诞夜，真灵气，真光明，光辉光。